我哋而家已经系进入咗以弗所书嘅下半章，就系四至到六章。我哋见到就系喺度实践嘅部分。嗱，而家要实践，我哋要行出基督徒嘅样式。嗱，上一次同大家讲，就系我哋要行出呢个新人，新嘅已经来到，旧嘅要去啦。我哋要脱去我哋嘅旧人，穿上我哋嘅新人。今日要同大家讲嘅是怎样能够行在爱和光明的里面。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不妨做少少的回顾和前瞻。我们说以弗所书的一至到三章是神学，是教会，有关教会的教导。保罗说我们很有属灵的福气，基督徒。我们是有很多属灵的智慧，有属灵的地位。现在是去到四至到六章，不可以停留在脑里面的知识了。我们要将这一切是活出来，我们要将我们的智慧，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来到是活出来。怎样活出来啊？在说四章的一至到三节，我们说这个是一条谦卑的道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话我哋系要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嘅宽容，系一条谦虚嘅道路。四至到十六节咧，系一条合一嘅道路。我哋要喺主内合而为一。上一次同大家讲十七至到三十二节，系一条不一样嘅道路。我哋唔好好似世人，唔好似外邦人一样，我哋系要活出我哋嘅新人。今日五章二节会同大家讲点样系行喺爱里面，五章八节系点样能够行喺光明嘅里面，而下一次会同大家讲就系五章十五节点样行喺智慧嘅里面，同埋十八节点样行喺圣灵嘅里面，就系要被圣灵嚟到充满，要被圣灵嚟到带领。而第六章亦都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行喺属灵嘅真战生命入边。所以我哋见到全部系要将我哋所识得嘅系行出嚟。今日只有时间系讲两点，就系点样行喺爱里面，点样行喺光嘅里面。以弗所书嘅五章一节话，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效法这个字在英文是 mimic， 就是怎样来到是学一个人，模仿一个人。如果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应该是学习我们的天父，就是好像小老哥学习他们爸爸妈妈一样。尤其是两三岁的小老哥，真的很有趣，他们喜欢穿大人的鞋，他们喜欢是捞大人的衣服，挂住大人的手袋来到是扮大人。我们都是一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讲得是一个学习模仿神的生命。其实在说第四章，我们已经是开始了模仿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说第四章教我们是要谦卑，这条是谦卑的道路，是合一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模仿神了，神就是谦卑的，祂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祂是谦卑的神，我们要学习祂。神亦都是合一的神，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位神，祂是合一的，祂亦都是不一样的神，所以我们要学习祂。我哋呢一位神系不一样嘅，佢系分别为圣嘅神。今日会同大家讲，就系行喺爱入边，同埋行喺光入边。神就喺爱入边，喺光入边。我哋要效法神，点样效法啊？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话：没有爱心嘅就不认识神，神就是爱。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爱，如果我们不懂得去爱弟兄姊妹的话，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根本唔认识神，我哋亦都唔系真正神嘅儿女。嗱，点样能够去效法神啊？去爱人啊？嗱，首先我哋要知道，靠我哋自己系做唔到嘅。所以保罗喺《以弗所书》嘅第三章16同埋17节，佢系为信徒嚟到祷告，佢系求圣灵能够帮助我哋里面嘅人刚强起嚟。所以第一点系要靠祷告。第二点喺到19节第三章，保罗话：便叫神一切所充满嘅充满你们。第二点系要靠圣灵嚟到系帮助我哋，让圣灵嚟到系带领，让圣灵嚟到系充满我哋。嗱，要行喺爱入边，呢个其实系一个宽恕嘅爱。喺以弗所书嘅4:32，保罗话：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嘅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今日我哋话5:1系要效法神。嗱，神点样宽恕我哋啊？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宽恕咗我哋，赦免咗我哋嘅罪。本来应该钉十字架嘅系我哋，系我哋嘅罪，但系佢替我哋钉咗十字架，佢宽恕咗我哋。所以我哋学佢嘅话，我哋一样要去宽恕别人，宽恕弟兄姊妹。我哋嘅爱心有几大，在乎我哋被神宽恕咗几多。我哋越系被神宽恕得多，我哋嘅爱心就越大；我哋越系被神宽恕得少，我哋嘅爱心就系越细。嗱，呢一个其实系耶稣基督自己嘅教导。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喺《路加福音》嘅7讲到有一件事，就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基督去佢屋企食饭。呢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嗱，西门唔系西门彼得，唔系耶稣基督嘅门徒，呢一个系一个法利赛人。佢请耶稣基督去佢屋企食饭。嗱，当时城入边系有一个女人，圣经冇话佢系边个，但系好明显佢系一个罪人，可能系一个妓女添。佢听见法利赛人请耶稣基督去佢屋企食饭，佢就带住一瓶好名贵嘅香膏。价值连城的香膏走到去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他首先站在耶稣基督的背后，他慢慢挨近耶稣基督的脚，他开始在那里哭泣。他为什么喊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为了自己的罪来到哭泣。他的眼泪是沾湿了耶稣基督的脚，所以他用自己的头发是帮耶稣基督的脚抹干。然后他在耶稣基督的脚上连连地是亲嘴，然后他是将香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高。经文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7:39，那个法利赛人见到了之后，他的心里面就在想，他说如果耶稣基督真是先知的话，他没理由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点解仲俾佢大庭广众嚟到系接触自己？嗱，呢个法利赛人就系冇怜悯嘅心，佢一啲爱心都冇，佢唔觉得自己系一个罪人，佢唔需要耶稣基督嚟到系赦免佢嘅罪，佢唔识得点样去爱人。所以我头先话，越系知道自己系一个罪人，越系感激自己的罪被神来到赦免，就越懂得去爱人，越懂得去怜悯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根本不珍惜自己的罪被赦免的话，他就不懂得去爱人，他就不懂得去怜悯人。耶稣基督当然知道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是讲了一个比喻来到问西门。他说如果有两个人欠了一个债主钱，一个人欠了50两，另外那个是欠了5两，两个人都没有能力来到偿还，个债主最后开恩免了他们的债，究竟哪一个欠债的人是会更加爱这个债主？是欠50两的还是5两？西门 啊，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懂得回答，他说当然就是被免债免得多的就更加爱这个债主。耶稣基督说你答啱咗啦。跟住耶稣基督说，我入到你个屋企嗰阵时候，你冇同我洗脚，但係呢个女人用佢嘅眼泪嚟同我洗脚，佢仲用佢嘅头发嚟到係抹干我嘅脚。我入到去你间屋度，你冇同我亲嘴，但係呢个女人自从佢入咗你间屋之后，不断咁用佢嘅口嚟亲我嘅脚。耶稣又话，你冇用油嚟到係抹我嘅头，但係呢个女人係用一瓶香膏嚟到抹我嘅脚。跟住耶稣基督话，爱得多嘅人就是越懂得爱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罪被赦免得更加多。爱得少的人就是越是不懂得爱的人，因为他的罪是被赦免得越加少。其实当然我们每个人犯的罪都是不同，有人犯罪是多一些，有人是犯罪是少一些，但是罪的公价都是死，无论是犯得多罪少罪一样都是抵死，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恩典来讲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站在我们是知不知道认不认我们是有罪，对我们的罪敏不敏感。我们越是对自己的罪敏感的人，我们越是懂得去爱人，越是懂得去怜悯人，但是越是不认自己的罪啊，对自己的罪麻木的人就越是不懂得去爱，越是不懂得去怜悯人，就是好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说要宽恕，要懂得宽恕人，怎样能够宽恕啊？刚才说我们要学习神去宽恕人，神就是宽恕了我们。有人可能会说，我不会宽恕我的弟兄的，我不会宽恕我的姊妹。真的？耶稣基督宽恕了这个弟兄，耶稣基督宽恕了这个姊妹，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都宽恕他，你不宽恕他，难道你比耶稣基督更加大？无论弟兄姊妹得罪你几多次，无论弟兄姊妹为了什么的缘故得罪你，你都是应该去宽恕。我们是应该行在爱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无条件这样去宽恕，这个是牺牲的爱。所以我们见到不单止这个是宽恕的爱，这个也都是牺牲的爱。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爱我们的？他宽恕我们。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牺牲的爱。如果你们大家记得的话，我跟你们讲过，希腊文对爱是有三个不同的字来到是描述。第一个是 agape， 就是最高的爱，真正的爱。 agape love 不是欲望的爱，不是感性的爱，而是牺牲的爱，是付出的爱。但是亦都有一种叫做 eros， 就是欲望的爱，是性爱的爱，是要得到的爱，是不付出的。而第三种就是 phileo， 是有来有往的，是朋友的爱，有付出亦都有得到。但是我们知道神牺牲的爱就是 agape love， 是付出的爱，是牺牲的爱。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是很着重信爱望三样，但是保罗说在这三样当中爱是最重要。我们在这里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有人说叫我爱耶稣基督我当然爱了，但是叫我爱弟兄姊妹我做不到。但是耶稣清清楚楚地教我们， 越是比他赦免得多，我们越是懂得去爱人，越是有怜悯的心，能够是彼此相爱。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学习怎样去宽恕人，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学习怎样被神来到宽恕。一个真正被神宽恕的人，一个真正接受神的人，就会懂得去爱人如己。其实我们爱人的心是反映出我们爱神的心。在主约翰一书的4:20说，如果我们不爱见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怎能够是爱那位见不到的神。其实我们遵守十诫就是爱的表现。你见到都是爱神爱人。头那四点十诫就是爱神。第一诫和第二诫是对神专一。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对神专一。第二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除了神之外我们不拜其他的偶像，不拜任何其他的神，都是对神专一。第三、第四诫亦都是爱神的表现，是敬畏神。第三诫说，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诫说，当纪念安息日。当然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节日，我们不需要是守安息日。在新约十诫唯一是没有被重复的，就是第四诫，当守安息日。我们现在不需要守安息日，但我们仍然都可以是爱神，来到是守主日。主日就是纪念神的创造，七日的创造。主日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主日复活，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爱神，来到守主日，能够是纪念神的创造，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后面那六诫就是爱人的表现，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家的一切。如果我们爱人的话，就会遵守后面那六诫。所以全部十诫都是爱人爱神。难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说，他说律法上的诫命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14他亦都说，全律法都是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如果我们爱人是反映出我们爱神的心，那就真是爱人若己，就是包含了全部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要行在爱里面，我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很有趣，一讲完了要效法神，要行在爱里面，以弗所书的5:1-2，保罗就立刻说，在到以弗所书的5:3，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为什么讲完说要行在爱里面，突然间会讲淫乱讲污秽？原因很简单，因为撒旦是很喜欢抄功课。神有他的爱，是牺牲的爱，是 agape love，是付出的爱。撒旦说我都有爱。撒旦的爱是什么？是 eros， 是得到的爱，是拥有的爱，是自私的爱。撒旦说你们是要得到这些爱。所以以弗所书5:3说，淫乱污秽，这些一切的事你们都不要做，我们要好像神那样，是牺牲的爱，是 agape love， 是付出的。在这里想跟大家做一点广告，我今年是会讲雅歌，一部很有趣的书，在旧约。雅歌是当然是旧约希伯来文，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一样是有不同的字来到代表爱。有一个字是 dot， 是同埋 eros 是一样的，是性欲的爱，是感情的爱。亦都有一个字是 ahava，是同埋希腊文的 agape 是一样， 是付出的爱，牺牲的爱。在雅歌里面讲出夫妻的爱，两样都有提到，不是只是提到这个 agape love， 是有提到 eros， 是有提到 agape。 原来在夫妻之间，若果是有 eros 的爱，是有拥有，是有性爱，不是一件污秽的事，不是一件色情的事，只是出了这个范围，出了夫妻的范围，才是变了淫乱，才是变了污秽。这个我在这里讲雅歌的时候会跟大家继续讲多一点。保罗说你们不可以是有这些淫乱、污秽和是贪婪。污秽我跟大家在处讲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都讲过，这个是和腐烂的尸体是同一个字，是很得人惊。而为什么讲完了污秽又会讲是贪婪？原来世上的人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这些情欲的爱、假的爱，所以保罗说这些是贪婪。保罗仲话，唔单止你哋嘅行为唔可以系咁样，你哋连讲呢啲话都唔可以，言语都唔可以。以弗所书嘅五章四节话，淫词妄语和嬉笑嘅话都不相宜。保罗话呢啲人同基督嘅国、同神嘅国都系无份嘅。佢哋就系好似贪心嘅人，好似拜偶像嘅人一样。以弗所书嘅五章五节。神的愤怒是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五章六节。我是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不代表是一个得救了的人，如果他是犯了这些罪，偶然犯了一次两次，他就失去了他的救赎，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人继续这样在这种这样的生活里面，是继续过着这些生活，这个人就是不得救，审判就会是临到他的身上。原来保罗的时候是有很多假的老师，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他们说一个人肉体犯什么罪不会影响他属灵的生命的，就是说你可以过住淫乱的生活、污秽的生活，但是不会影响你和神的关系。保罗说你千祈不要相信这些人，这些是虚浮的话。保罗说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相信这些虚浮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世上都有很多虚浮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个国家，甚至美国都已经离开了神，但是仍然是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他们都是报喜不报忧，他们继续说神是要你喜乐，要祝福你，要你成功，他们绝对是不会提罪。就是好像当你有大病，你有癌症，你走去找个医生，个医生跟你检查完了之后说，先生你好健康啊，你什么事都没有，你身壮力健。如果你信他的话，你可能连命都没买。这个就是虚浮的话。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这些虚浮的话。逢亲有讲这些信息的教会都是兴旺到不得了。这些的信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妹仔大过市头婆。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神要你喜乐，要你成功，要祝福你，是神是要你成功祝福你，要你喜乐，但是不是全部的信息。如果你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些的身上，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就好像今天所讲，我们要模仿神，我们要行在爱的里面。不单止我们要行在爱的里面，我们还要行在光明的里面。保罗是讲了三点给我们听。第一点就是光的相反就是暗。我们未被神救赎之前，我们都在黑暗的里面。是神救赎我们，是出黑暗进入光明，成为他光明的儿女。 所以第一点是这个黑暗的世界，第二点是光明的儿女，第三点如果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就要行在光明的里面。保罗给了我们有三点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行在光明的里面。第一点就是结出光明的果子，第二点就是要讨神的喜悦，第三点就是要显明我们的亮光。我们先看看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从前我们每一个人未得救之前，我们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个黑暗的世界是怎样的？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个黑暗的世界是属于撒旦的势力，在这个世界是有两个势力，一个是属于基督，一个是属于撒旦，在基督以外的都是属于撒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也都说这个幽暗的世界是被撒旦来到控制。我们见到世上有这么多人吸毒上瘾是被撒旦控制住，有很多人赌博是上瘾，有很多人在色情上是上瘾，这一切都是被撒旦来到控制住。在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被撒旦来到操纵，被撒旦来到控制。但是我们不能够全部是怪晒撒旦，因为我们都要是为自己来到负责。就是好像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见到有很多人在黑暗里面，他们喜欢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喜欢犯罪，他们喜欢在黑暗里面犯罪，没有人能够见到他，光就能够是将他们的罪显明出来，所以他们不爱光。中国人讲嘢真是一针见血，说很多人有不见得光的事，不见得光就是他们在这黑暗里面来到犯罪，是有邪恶的事，不道德的事，这一切都在这黑暗里面在这进行着。好可惜，美国现在都变得是非常非常之的黑暗。若果媒介要你知道的事，媒介是会告诉你，是会报告。媒介不要你知道的事，他们是会隐瞒。你被人洗了脑，你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事，有很多的罪行在黑暗中在进行着，很多美国人都是不知道。我来了美国46年，我估不到美国有一天会变成今时今日这样，我真的估不到。但是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听？在马可福音的4章22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所有被掩藏被隐瞒在黑暗的事，有一天都会被彰显出来。而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中意黑暗嘅呢啲人，最后系会去到一个地方系好黑暗。嗰、那个地方系有哀哭切齿嘅声音，嗰、那个就系地狱。喺地狱系非常非常之嘅黑暗，你系永远见唔到光，亦都系好热好热嘅地方。喺嗰度火系永远唔会熄灭，系一个好恐怖嘅地方。我哋知道喺阿拉斯加。Alaska 是一年是有两个月见不到太阳，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因为见不到光而入患了忧郁症。你想想将来在地狱，在一个永远不会见到光的地方，你想想有多恐怖， 而且是非常非常之熱，是受盡煎熬。嗱，我哋感謝神，我哋從前喺一個黑暗入面，但係而家能夠進入光明。喺哥羅西書嘅一章十三節，保羅話：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嘅權勢，把我們簽到神愛子嘅國裏面。我哋以前係黑暗嘅，而家能夠進入耶穌基督嘅國。以弗所書嘅五章八節話：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嘅子女。我哋而家已經係進入光明，所以我哋行事為人要有改變。我哋要係成為神光明嘅兒女，要行喺光明嘅裏面。嗱，五章八節話我哋係光明嘅兒女，乜嘢係光啊？原來光喺聖經入面可以有兩個解釋。嗱，第一個解釋係字面嘅解釋，就係智慧。嗱，好多時我哋睇漫畫、睇 cartoon， 我哋見到就係當一個人是有諗到個好計仔嗰陣時，突然間嘅頭上面有個燈膽著咗，係咪有亮光，呢、這個就代表係有智慧。嗱，喺到呢一個箴言嘅六章二十三節亦都有話，為因為戒命是燈，法則是光，糞灰嘅責備是生命嘅道。神嘅話語就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所以我哋一個成為神兒女，行在光明裏面的光明的兒女，我們是要是學習神的話語來到是帶領我們。神的話語就是我們的光。另一方面，除了光是代表智慧，光亦都是比喻真理和聖潔。如果光是代表真理和聖潔，黑暗是代表什麼？代表邪惡、不道德、不聖潔的生活。如果剛才說光是代表智慧，黑就是代表愚蠢，是吧？我們一個行在光裡面的神的兒女，我們要過住真理，過住聖潔的生活，這個是行在光裡面。在《哥林多後書》的四章六節，保羅說：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所有從黑暗進入光明是神的兒女，我們都被神的光是照亮了我們，所以我們要過住真理和聖潔的生活，要將榮耀是歸給神。約翰一書的一章五節說：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如果我們是要效法神，我們是要學神，我們的裡面都是一樣，要毫無黑暗，我們應該是行在光明的裡面。怎樣能夠行在光明的裡面呢？保羅是給了我們是有三點。第一點是要結出光明的果子。在著以弗所書的五章九節說：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要結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義、誠實。以前我們在黑暗裡面，我們是行惡，我們是不義，我們是虛假，但是現在呢，我們要成為良善、公義、誠實。良善和誠實都是同人的關係，我們人和人之間要彼此的良善誠實地來到是對待，這個是同人的關係。在約翰一書的一章七節，約翰說：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如果我們真是被神寬恕，我們真是被神洗淨我們的罪的話，我們就會彼此的寬恕，是會行在會彼此的相交，我們會行在愛裡面。這個是我們剛才說要行在愛裡面，但是如果我們是真是被神寬恕，我們亦都是會行在光裡面，就是我們會是彼此以良善誠實來到相待，以致我們是能夠在主內來到合一。我們見到 三点，良善、公义、诚实。我哋见到良善同埋诚实嘅当中系公义，呢度好似系有个小型嘅首尾嘅结构，因为良善同埋诚实都系同人嘅关系，而中间呢系公义，神系公义嘅，所以呢个系同神嘅关系。所以我哋见到呢个小型嘅首尾嘅结构，好似个三文治啊，两边嘅面包系良善同埋诚实，中间嘅馅系公义。我哋若果能够在人的面前良善诚实，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公义，同神同人都会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就是结光明的果子。但是我们除了结光明的果子，都要讨神的喜悦。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节说，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同人是有一个好的关系，会以良善诚实相交，同神亦都会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会公义，会讨神的喜悦。有很多基督徒都会问牧师的，我做不做得这样啊，我做不做得那样啊。为什么会这么问啊？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样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你又很想做，咁不如就问下牧师啦。嗱，若果牧师一个唔觉意话，嘿，冇问题，咁就得咪啦，可以做啦。嗱，其实你唔需要问牧师，你亦都唔需要问你自己，你去问下神，你问下神啊，我做呢件事你会唔会喜悦？我同呢个人结婚，你会唔会喜悦？啊，如果我喺网上睇呢啲嘢，啊，你会唔会鍾意？啊，你会唔会同我一齐嚟到睇？你不妨又问下神，我唔宽恕呢个弟兄，你会唔会悦纳？嗱，察验呢个字喺希腊文就系 dokimas 呢个字，就系每做一件事之前，都系先检查，先去试验，睇下系咪神所喜悦嘅，然后你先至去做，咁样系讨神嘅喜悦。嗱，当我哋成为神光明嘅儿女，同人是有良好的关系，良善诚实，同神亦都是有好的关系，我们是会是公义，我们是会做讨他喜悦的事。有很多事以前我们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会做的，现在我们直情都不想去做这些事。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一节说，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这里不是说有暗昧啊，无益的事你不要同人一起做，你自己做晒。这里是说你不要去埋堆。你见到有人做这些事，你不要黐埋去。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十一节，保罗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里讲的是主内的弟兄，有人犯这些罪，有人有这些行为的话，你不要走过去，不要跟他相交，就算跟他吃饭你都不好。主内的人尚且是这样，何况是教外的人，更加是不可以这样做。在说英国，好耐好耐以前有一间嘅酒吧，有一个六岁嘅细佬哥冲咗入去，冲咗入去之后佢就东张西望，好似喺度揾人咁。跟住佢见到一个老人家，佢就直跑去个老人家嗰度，同个老人家话 Elijah， 佢话你喺度做乜嘢啊？你点可以同啲唔敬虔嘅人喺埋一齐嚟到饮酒？佢话你系教会嘅成员嚟噶，牧师会为你伤心噶。他说我以你为耻，他扔下只脚就走了去。这个就是六岁的施布真。我们知道他所说的牧师会伤心，就是他的爷爷。他的爷爷就是这间教会的牧师。我们知道施布真是很敬虔的人，他日后是成为英国港道的王子。他很小个就已经是很敬虔。他知道不可以和不敬虔的人在一起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都是要讨神的喜悦。第三点，第一点是要结出光明的果子。 同人同神都有好好嘅关系。第二点系要讨神嘅喜悦，唔好系同埋唔敬虔嘅一齐啊做神唔喜悦嘅事。第三点系要显明我哋嘅亮光，喺士以弗所书嘅5:11-13，经文话：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喺登山宝训，佢自己都讲过，佢话：你们是世上嘅光，要放在灯台上。耶稣基督话：我哋系世上嘅光，我哋要照亮黑暗，我哋要行出嚟照亮呢个世界，唔好将呢个光收藏啊！我哋系世上嘅光，我哋要影响呢个世界。嗱，呢个当然我哋教会，我哋基督徒系世上嘅盐，世上嘅光。但系就算喺处教会嘅里面，喺教内嘅人，我哋都系要指出错误。有人话有冇搞错啊，牧师？你啱啱先至讲完要行喺爱里面，要彼此宽容，要彼此接受，你而家又话要指出对方嘅错，有冇搞错啊？唔系应该教内嘅人弟兄姊妹做错事，我哋侧侧身当睇唔见，因为你有你嘅睇法，我有我嘅睇法，大家要彼此接受。嗱，如果一件事系同真理无关嘅时候，是大家要彼此接受，要彼此宽容。好多时在教会、在家庭入面所吵闹的事，都是同真理无关。如果同真理无关，我哋就是要彼此的接受，彼此的宽容。因为这些在这灰色的地带，是没有绝对的。我亦都听过是有好多的教会，为了唱由什么颜色，为了唱什么诗歌，都能够是分裂。嗱，呢个就系同真理无关，但系同真理有关嘅事咧，我哋一定要指出嚟，因为真理系黑白嘅，真理系冇灰色嘅地带啊，啱就系啱，错就系错，唔系话我有我嘅睇法，你有你嘅睇法，所以我哋系要指出嚟。嗱，我哋见到马太福音第18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马太福音第18话俾我哋听，当弟兄姊妹有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处理。首先你是单独地走去跟对方来到讲。马太福音18是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在公在私怎样啊，在私无论怎样，弟兄姊妹怎样得罪你，得罪你几多次，为了什么的原因，你都要是宽恕。这个就是我们所讲行在爱里面是在私。私人来讲，你点都好，你是要宽恕的。在公呢，行在光里面，光就是真理。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是是非黑白分明的。我们见到马太福音18很有意思，公和私都是教我们。在公怎样做，我刚才讲了，你个人跟他去谈。有很多教会呢，全教会都知道，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嗱，呢个就出现问题，你系需要自己走去同佢讲。在私咧，在私亦都系马太福音18，记唔记得彼得走嚟问耶稣基督啊？有人得罪我，我要宽恕佢几多次啊？7够唔够啊？耶稣基督话系70次啊，系完全咁嚟到系饶恕，永远咁嚟到饶恕。呢个系在私，行喺爱里面；在公咧，行在光里面，系有真理。好多时我喺度讲道嘅时候，我都有讲出其他牧师错嘅地方啊，或者话呢句圣经唔系咁解，唔系我嚣张。真理嚟讲，神嘅话语系黑白嘅，只有一个解释嘅，唔系话你有你嘅解释，我有我嘅解释。如果你有你嘅解释，我有我嘅解释，你可以将部圣经抌咗，完全系失去咗圣经嘅权威，失去咗圣经嘅力量。有人就会话啦，咦，牧师，你点知道你讲嘅系正確嘅解释，人哋嘅系错㗎？嗱，我自己嘅解释系点样，你千祈唔好信。我自己用我嘅意思解释出嚟嘅唔一定系真㗎，唔一定系正確㗎，你千祈唔好信。 所以我是喜欢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全部圣经66部书都是同一位的圣灵在后面默示，所以如果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就一定不会错。就算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讲得点好听，你从来未听过，哎呀真是有智慧，未必是正确的。真正的解释应该是根据神的话语，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在结束的时候，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呼召，给了我们一个邀请。在《使以弗所书》的5章14节经文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嗱，呢节嘅经文系引用以赛亚书嘅60章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嘅光已经来到，耶和华嘅荣耀发现照耀你。保罗佢系形容未得救、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就系好似一个瞓着觉嘅人，好似一个死咗嘅人，亦都系一个喺度黑暗入边嘅人。保罗话，耶稣基督的光已经是来到这个世上、啊、你们要兴起发光、啊、我不知道在粤语堂我们有没有朋友是未接受耶稣基督，我亦都不知道你现在在看我们这个崇拜的朋友有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今日是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是从黑暗进入光明，成为神光明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今日就能够是作一个决定。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以弗所书的5章，教我们怎样是能够行在光明的里面，教我们怎样是能够行在爱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彼此宽容，彼此相爱。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成为了光明的儿女之后，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同人同神都是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愿意我们每做一件事之前，我们都是首先来到察验、啊、这件事是不是蒙你喜悦的事。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将我们的光照亮这个世界，能够是将荣耀重赞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